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临时会今天三读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条文明定曾经担任国防、外交、大陆事务或国安机关之政务副首长、中将以上人员或情报机关首长，不得参与中国党政军或具政治性机关团体举办的庆典或活动，如果还有妨害国家尊严行为，违者最重可以剥夺月退俸。三读条文定义的是妨碍国家尊严，是指向象征中共政权的旗徽歌行礼或唱诵，或者是其他类似行为。如果违反规定，原服务机关可以停止当事人领受50%到100%月退俸5年，并且追缴注销奖章、勋章、执照及证书。情节重大者更得剥夺月退俸，追回已经支领的金额。没有领取月退俸者，由原服务机关处200万到1000万的罚款。另一项修法重点是，原本行政院修法版本内的退役将领离退职满15年不受限制，但是今天通过民进党团在朝野协商时提出的再修正动议，以管制行为非年限为由，删除15年，改为终身。庆典与活动地点也不限大陆地区，例如中国大陆政治性机关在美国、香港、澳门举办的政治性活动也不得参加。至于退离职未满3年的政务官，修法通过3年期限只能增加，不得缩减。台塑集团位于云林县六轻的台化公司4月7号气爆，大量烟尘泡棉飘散到了麦寮乡和台西乡的农田渔温畜牧场，部分房舍也在气爆当下受损，直到现在没有赔偿。台西养殖权益促进会今天决定联合麦寮乡气爆受害者8号封路围场抗议。台西养殖权益促进会指出，台西乡养殖园温达上千公顷，气爆之后文蛤、鱼虾收成大受影响，要求比照麦寮乡赔偿，但是台塑置之不理。促进会上千名成员决定与麦寮乡气爆受害者联手，8号清晨6点发动封路围场抗争，呼吁台塑企业不要轻忽乡民决心，尽速提出公安改善与赔偿方案。台电公司申请位于桃园市大潭滨海工业区的大潭电厂7号单循环机组运转时间展延到2022年底，并且承诺引进最新型的氮氧化物燃烧器污染减量技术。环保署今天初审，环评委员在会议中要求台电再详加评估污染物减量程度，以及分析竹苗空品区的影响，不见之后再审。2017年6月，政府因应缺电危机，决定在大潭电厂增建机组，采购2部容量为300兆瓦的单循环的气涡轮发电机组，装置为大潭7-1与7-2号机，原定今年改为大潭副循环7号机。不过民营电厂招标不如预期，加上2018年开始台中火力发电厂核可用煤量从2100万吨削减到2022年的1260万吨，新达电厂也削减了秋冬生煤许可量30%到50%，为了衔接电力缺口，所以提出了单循环机组能够展延运转到2022年底。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21点，跌幅1.12%，来到10743点，成交金额111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55点，成为2159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6点，跌幅1.24%，来到209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8点，301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23点，跌幅1.3%，成为942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0点，来到2881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1点，最新价位3359点。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影响屏东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云林到高雄及台东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地区都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中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必须提防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郭台铭，很多人问我跟其他总统参选人有什么不同，我的人生就是答案。我庶民一个，我黑手创业，我是个企业家，我知道成功靠努力，经营靠智慧，壮大靠团队。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世界趋势，没有人比我接触更多世界级领袖。相信我，我们一起创造台湾新奇迹。7月8号到7月14号晚上6点到9点半，请您在家接电话，唯一支持郭台铭。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越是不开心，越要学会自己找快乐。 Go hug yourself， 你有什么资格？你给什么 order？ 郭修玉后台咖啡盲点音乐会，8月2号，陪你一起接受不完美。 Go hug yourself。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回味6年，一部献给所有青春灵魂的重生大作。末日青春补完计划， 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FO Star 聊天室，听我们分享。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500。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七月三号星期三，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一开始为您送上的是东京中央线。We are on TCL。 We are on Tokyo City Line， 东京市线吗？ 东京 是什么、 啊、？Chu Line， Chu C H U O， Chu Chu， 中央哦 ，Chu 哦，东京中央线、啊、，Tokyo Chu Line， Chu Line。这个礼拜呢，就是我们都有持续为大家播送得奖的作品。今天这个小时加码听更多更多的得奖作品，尤其像是这种演奏类的，平常真的蛮少在电台播送的。但是也是因为这一次金曲奖的关系，真的是听了很多以前我可能不会主动听，或是他也不会推荐我听的专辑，蛮不错的。这个东京中央线这张专辑《License Dance》。这一次除了三个日本人东京中央线，他们找了台湾的乐手萨克斯风手谢明彦老师一起跟他们合作。嗯，专辑《License Dance》也让他们得到了这一次的演奏类最佳专辑，就真的可能在金曲公布之前，也许真的知道他们没有太多，所以其实他们是有演出专场的。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哦，我们如果继续讲了，那会让我们门票卖得好一点吗？因为他们其实很紧张，就是觉得说是不是都没有人发现我们，没有人听见我们这样。 那结果嘞？ 我是不知道后来到底有没有 多一点人， 多一点。也是藉由这一次的金曲认识到了 YELLOW 这个乐团，但他好像其实已经蛮 有一阵子了。 有一阵子，因为我脸书上其实蛮多朋友都认识他们， 啊、 是真实生活的朋友圈，就是 我、啊， 你也是哦。 对啊， 你是认识每一个你都认识。 哦，你说叫出他们的名字？ 对，因为里面的黄轩好像跟很多人很熟，因为一出来大家就一直 take 他这样子。你是觉得哇，这张 EP 非常好听，来自 YELLOW 不开灯俱乐部。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张默片，在时空之前优雅的抱紧全世界。今晚就让灵魂失眠。欢迎不开的俱乐部，让那上班打着发的玛丽莲梦露，上了手指到了家的样子恍恍惚惚，看着没看着的开始跳舞，系上斑驳的红皮带，被谁弄到了半身山，披着用皮的男人如此你呢，如何调整的不顾上班生命吗？天地被庸人自扰，狂男跟怨女都还不破晓，我连我的对比词不会感冒，只杀今宵美好夜今宵，回首烛光的剑阑珊，主流一人是淡淡。 see a me on Christmas tree. It's on the street we wanna be. Let the killer go. Rose I should ride the brookie. So he banned the moon. Send his body to go. One now since it's war. Some is just a chill of hello.滑稽的像一出默片，暂时控制权悠然的抱紧全世界，今晚就让灵魂失眠，今晚像路一抹的同类，把寂寞当作一种美学，那些超乎现实的以为都太明显，今晚让我们愚昧一回。 你刚刚突然看着我，你长得好像小熊猫哦。 啊！ 你长得越来越像你喜欢的动物哎。 好棒哦！ 好可怕哦！不开灯俱乐部，于嘉伦耶了黄轩得到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得奖的还有谁呢？ 你是不是都已经忘记曾经我们访问过于嘉伦？ 哎、欸，我真的忘了哎、欸。 对啊， 在什么时候访问他的、啊？ 之前刚从 Berkeley 回来的时候，他有出一张个人专辑， 是有唱歌的吗？还是演奏专辑啊？ 唱歌吧。 哇，多久以前？ 还有青春点点的时候。 半夜雨松动雨。 我们是不可能访过 Yellow 的吧？ 没有 访过 Yellow 会忘记是有点难哎、欸。得到了最佳客语歌手，他们是吉娜罐子乐团，因为他不止两个人，还有很多的乐手一起合作。这张专辑叫做《理所当然》，听到的歌曲叫做《今晚 Tonight》。哎，可是这一次听了很多客语啦、啊 嗯， 原住民语， 嗯， 然后台语， 嗯、 就是。好，就得奖的这件事情，到底是很多时候会说，哦，他已经让超越你想象，这你可能会有对原住民语、台语、客语有刻板印象， 嗯， 但他已经唱出了不同的感觉，或是他开始挑战，不只是原住民语创作，他还创作台语，他还有华语什么的， 哦、 就也会开始有点困惑说。就当然会有一派是坚守传统派嘛，我在传统派我精进做到最棒跟突破。我要怎么拿捏那个平衡，以及奖项我到底是要鼓励创新的人，还是兼容并蓄的人，还是要在传统上达到一个新的层次的人， 所以就是一样，就是我 回到最后的 每次看完金曲奖，然后公布完那个不管是入围还是得奖名单、嗯，最后就是那个老问题嘛，我就发在欧马克，就是 所以就是真的是要曲风出发了吧？ 对啊，就是我可以理解，金曲奖一开始我们新闻局或现在文化部有这种，就是我们要提倡多元语言的、嗯、的想法，所以就是用语种分，我觉得很 OK。嗯，可是在语种底下，你还是必须要做乐曲的分类啊，不然的话，就像是好，人家说许富凯好了，嗯，然后我唱大家想象的那种我们熟悉的闽南语歌曲，嗯，然后跟其他的就是比较新潮的、嗯、台语的新浪潮，嗯、然后或是台语的跨爵士风格的，嗯、或是 bossa nova 风格不同的类型音乐，你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 要怎么评？ 对，要怎么比？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唱片公司其实一直以来唱片公司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因为大众取向嘛、嗯，所以我可能是一张专辑里面，我会想说，哦，我还缺一首慢歌，还缺一首情歌，还缺一首快歌，还要再加一首比较跳痛、比较怪的歌， 让大家发现它有特别的地方。 对，那个跳痛怪的歌，常常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就来一个爵士风格的，嗯、或者放克音乐的等等等、嗯。可是这些东西就是混在一起变成一张专辑的时候，你永远把它归类，它就是 pop， 就是 pop。嗯，那你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发想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觉得说，哦，你本来就喜欢唱 R&B， 嗯，那我们就朝 R&B 的方向做，整张专辑就是 R&B、嗯。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国语开始慢慢有这样，譬如说 OZ， 嗯，他们做的专辑就整体 完整性， 我在放进我的 CD 放进我的电脑里面，我可以发现，我的分类可以是我可以。很自豪的把它分成 R&B， 而不会有怪异的感觉，而不是永远都是 pop，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风格。嗯、那每次你要评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怪啊。 但要怎么去推动那个奖项的跟动啊？ 其实推动奖项跟动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制度是会让人去 follow 的，就是你只要上面有一个人突然认真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嗯。然后你愿意在语种下面再加上音乐乐曲的类型分类，嗯，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推动整个唱片音乐圈去思考说，哦，那现在我要做一个新人，嗯、那这张因为其实唱片公司他们都会想我们的东西要报进去奖、嗯，我们要得到肯定、嗯，然后我们要获得商业成功等等。你只要做这件事情，在从一开始这个专辑就是生的时候，就会他们就会主动去想说。那这张专辑未来应该要在哪一个分类？嗯，而且你要限制大家的分类，你不可以说哦，像现在就是成一首歌，我可以没差，我乱枪打鸟，全部都爆，嗯，全部爆，然后中了就是算我幸运这样。可是不行，就是你就是有限制那个类型的分类的话，嗯，那其实就是等于是从唱片公司端，就是从音乐的产出端这边，嗯，就已经开始在想说，哦，我们做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好，就是大家可能都在流行类竞争，那我们。想说我们在哪一个类别开始竞争、嗯嗯、然后就会从这边出来的时候，因为现在听众的听音乐都是在听比如说我喜欢玛丽、嗯、其实你不管你唱什么我都买单、嗯、因为我喜欢是你这个人、嗯、跟你唱什么风格的音乐跟类型的音乐完全没有关系， 我都可以买单。 对，可是如果我们从真的想要做类型音乐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培养起一群像现在的华语嘻哈开始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喜欢这个人是因为我喜欢 hip hop， 嗯，我不一定喜欢就是他其他的东西，然后我听很多东西，我听很多 hip hop， 嗯，我就是在这个类型里面收集跟听音乐，嗯，我们需要这样的类型音乐的听众，嗯，那当然就是唱片厂牌跟制作音乐人也开始要走这个方向，就是好好的分众，而不是做一张专辑，就是我要打到市场最大公约数，嗯，打到那个大家大众这个概念、嗯，就是我们需要分众，我们的音乐才会越来越细致啊。 你叫什么名字？ 伊玛拉鲁苏。 伊玛拉鲁苏。 伊玛拉马克。 断掉，真的也不知道断在哪边。 对对对。 今年。

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台北妇幼用品大展，全台最大妇幼年中庆，500大国际品牌一折起，全馆满万送千。 赢在阅读，台北国际童书展，35家知名出版社，超过400万册童书，最低5折起。 台北乐器大展规模再创新高，200家国际品牌邀您鉴赏，放音乐，大小朋友一起嗨。 世贸一馆7月12到15，妇幼童书乐器同步盛大展出，上网预约免费看三展。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一个人要大汉，才不止三个月。我的妈妈，你要来一支甘蔗吗？妈妈，我是快乐的甘蔗妹。恁家的糖啊，袂甜到咬嘴，那是糖精，是咱家的甘蔗。咱家的甘蔗大枝到 crispy， 薄了煞脆，袂乎你嘴焦。阮的甘蔗上甜，妈妈妈 proud of me， 我真甘蔗甜，真罕见。妈妈台湾语，看无啥有 ABC， 不要紧，我翻译给她听。哦，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我暝啊，咱到阿娘阿丽花，咿咿啊啊，搁想要吃奶奶。要等你大汉，可能搁爱等几个月。我煞袂记哩，我穿了不穿甲几岁？一个人要大汉，才不止三个月。我的妈妈，你要来一支甘蔗吗？妈妈。是快乐的甘蔗妹。想要得到的得不到的开心脑，小时候不知道时间宝贵的往外跑，以后才知道回家的机会少。我以前在家清甘，家现在在都市里静哦。啊，抬头看同一颗月亮，是你告诉我那叫月亮。你原本多漂亮，经过了这些年，你还是一样的很漂亮。哦，妈妈呀，妈妈，别那么快白了你头发，来放个一天的假，一起啃一些甘蔗。要按照对你讲出心内话。 快乐的甘蔗人，快乐的甘蔗人，来自利友王。 本周呢，都在哥哥妹妹有意思为大家回顾一下金曲30得奖作品。今天呢，要送上就是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入围的有谢振廷、爱丽丝、Where Are We Going、利友王、无病呻吟、友情抒情。刚刚听到就是得主。快乐的甘蔗人，本届歌王， 歌王利友王。 其他的入围者还包括了柯智堂的《吟游》，之前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也有访问过他， 这个我记得。 然后李荣浩的《耳朵》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也有去参加他的抢听会。然后另外也是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有访问过的 OZ 的 OZ 的 album。其实除了利友王之外，我们全部都，李荣浩没有来了，但。对，除了六王之外，我其他都有 遇过了， 面对面的，就是跟他们聊天，聊过音乐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在飞碟联播网，他们是这一次的最佳演唱组合——益字乐团，这首《杨子杨子》。

遗憾。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再拍些新的照片。听一听讲，一讲从已污面，只关注你我怎么蜕变。爱是这样， 加上了 Duo Band 这首可以可在，可能你会在揭晓入围名单的时候就有机会就拿来听一听，哎，我没听过的歌，或是哎谁得奖了，确定谁得奖去听他的歌，也有可能现在很多的平台 KKBOX、Apple Music 都会做一个榜单，说哦，金曲三十你应该听到这些歌曲，那都会一张专辑当中挑一首歌。但我觉得，当然这是很快速的方法，可是对于某一些专辑来说，真的是会蛮吃亏的，因为你直接把他一首挑出来，你可能乍听想说，哼。 这是什么？ 这什么？有点不明白。他要干嘛？可是如果是真的，就是就像我们之前访那个真真与佩珍，就是他专辑 听到尾的话， 对你就会很进入他的状况。这一次呢，在听他今年也得了最佳台语专辑，他是廖世贤西部专辑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听从第一首开始听，就是听到第三首，你就会觉得好像掉进 他的世界。 对对对，就是让我会起鸡皮疙瘩一张专辑。虽然说应该是要播他，同时也有得到编曲奖那个遥远的所在那一首歌，但那一首长达八分钟，可能就 不太适合在。 对，八分钟我觉得有点太久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进入他的西部时空，你可以去不要随机的选，就从他的第一首开始听他的台语创作，来听听这一首廖世贤的《俗花》。 秋色满台金灯，月光西斜，秋云相觅。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即将登场，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率团抵达上海市，中午前往阳山深水港参访。外界质疑台北市没有港口，柯文哲却选择了参观上海港口。柯文哲说，阳山港是中国大陆很自傲的工程，单单跨海大桥就有32公里，我们要学就学最厉害的，而且通常我们去国外不都是去看人家最骄傲的东西。柯文哲此行出发前罕见的以念声明稿的方式讲述此行目的。柯文哲说，通常出国前都会在机场说明行程，不是每次都这样吗？没什么特别的，也不是第一次。至于为什么照稿念，柯文哲笑说，稿子太长背不起来。台中地检署检察官陈龙翔在彰化地检署服务期间侦办曲棍球协会人员侵占公款案件，检察院认为认识用法重大违误，五月通过弹劾。陈龙翔自愿坦荡，可受公平，也有向社会大众厘清疑虑的必要，今天向司法院职务法庭申请公开审理。陈龙翔指出，职务法庭审理案件都不公开，但职务法庭认为必须公开，或者经移送或提起诉讼之法官请求公开时不在此限，所以职务法庭虽然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然而并非没有例外。陈龙翔强调，监委弹劾理由为违反办案程序，设有重大违失，关乎他的信誉还有司法形象，必须借由职务法庭公开审理，向社会大众厘清疑虑，所以请求公开审理。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官方 LINE 群组今天宣布，开车不礼让导盲犬或者是视障者，开罚7200元。不过这项政策还没正式核定，随后又发出了更正启示。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也为此事道歉。古拉斯指出，幕僚没有注意到这项政策还没核定，就依照预告其政策内容制作图卡送出，未来将更注意内部管控。立法院五月三读通过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汽车驾驶人如果不礼让吸白手杖或导盲犬的视障者开罚，交通部预告裁罚基准，机车驾驶罚款2400元到3100元，小型车驾驶3600元到5400元，大型车驾驶4500元到7200元。大鹏湾国家风景区营运商大鹏湾公司确定七月中旬结束营业。主管的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今天回应，新建环湾道路及高速公路引道，还有湾域底泥浚泄、湾域内非法设施物排除、设置计划范围外废水截流设施都依约完成。如果大鹏湾公司因为营运亏损决定歇业，十分可惜。大鹏湾公司指出，管理处在甲类水体、滨湾公园码头没有依约履约，加上游山区还有排水箱涵以及许多管阀杂物占用，以致无法依约点交。而且湾域内许多违法捕捞，管理处没有取缔，所以向中华民国仲裁协会提出开发经营争议仲裁申请。管理处今天回应，甲类水体还有滨湾公园码头不是属于契约规定事项，管理处都依法令办理。湾域内的非法设置物、科架还有箱网拆除，早在民国93年清空。至于排水箱涵为地区排水所需的公共设施，不是违法占用设置物。屏东县政府指出，大鹏湾公司一旦结束营业，观光交通业者甚至游客赛车手都可能遇上履约问题，而且公司还大量解雇员工，将会密切注意后续发展。

guard the banks, let them know we bout that cake straight out the gate. We independent women, some mistake us for whores. I'm saying, why spend mine when I can spend yours? Disagree? Well, that's you, and I'm sorry. I'ma keep playing these cats out like a car. High heel shoes, getting love from the Jews, four badass chicks from the Moulin Rouge. Hey, sisters, soul sisters, better get that dough, sisters. We drink wine with diamonds in the glass by the case, the meaning of expensive taste. You want an inchy, inchy, ay, ay. Come on, mocha chocolata. What? Rio Lady Mamula. One more time, come on.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今天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则，真的是很棒很棒的消息啊！ 怎么了？ 这个消息呢，对于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女主持人来说呢，是十分十分的重要。 怎么了？怎么了？单身的人可以不用缴税或干嘛吗？ 因为这一个事情呢，常常发生在你的身上。 嗯， 你要猜猜什么事情常发生在你身上？ 发生在我身上。路人都会跟我聊天啊。 好，你可以先用就是猜测的方式猜说这是关于什么的，比如说我可以回答是或否。 哦，这件事情跟钱有关吗？ 无，没有。 这件事情跟人际关系有关吗？ 不算有，不算，不算有。 然后发生在我身上，嗯，这件事情 如果是跟人际关系发生在你身上，怎样？就是刚刚那个大家喜欢问你问题，哦，老人喜欢问你问题，哦，不是不是不是。 这件事情跟我的生活习性有关吗？ 生活习性有一点点关系，但不是主要， 才一点点。 生活习性有一点点的关系。等一下，生活习性你想到什么？ 生活习性， 比如说什么太晚睡啊， 爱睡觉 啊，不喝水啊， 饮料啊，那些啊， 吃太多糖啊， 医美啊， 哦， 哎呦，医美啊， 哎呦 ，money， 但跟钱没关哦， 对呀，啊，跟钱又没有关系， 对啊，跟钱没有关哦，不是你要去做这个东西让你变好的， 常常翻在我身上，跟钱无关，生活习性无关。它是一个很空泛的东西，是不是？ 它不是一个空泛的东西， 它是一个实际的东西， 它是一个实际又很具体的东西。 物品吗？ 不是物品，不是物品。 用这个试货服来猜东西也是蛮难的， 就是这是训练大家问问题要问到核心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你在问问题的时候，那个问题， 而且因为你翻的是《金周刊》哦，就会让我就是已经有些刻板印象在里面， 就是、觉得跟钱有关，是不是？ 跟钱、跟人生规划、跟未来发展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其实我常常在节目上面分享《金周刊》，都是属于很后面的部分。后面的部分就是包括什么饮食啊、风尚啊，然后还有郝广才就是讲故事的专栏，然后还有健康啊，对啊， 常常发生在我身上。这好像是一个事件欸， 事件吗？ 对啊，就是一个随机事件，但是却很常发生在我身上。 你要算事件 是可以，它 是 一件事情， 它是一件事情啊，对啊，它也是一个东西啊， 也是一个东西， 它不是物品，但是它这件事情发生当然是一个事件。 有发生在你身上过吗？ 当然也有，会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所以如果分享这件事情只会发生在你身上，我用大家的时间来讲这干嘛呢？就是这一件事情 我们已经浪费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在猜这个到底是什么。 没有没有，猜的东西大家可以加入，就想说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 不像有人问说这是好事吗？ 不是好事，不开心，很困扰，发生时候会很困扰， 跟钱，可是这就是生活习性啊， 有点类似了，就朝这个方向走就对了，但是不是 绝望啊？啊，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空泛的东西，它是真的，它是真的一个你可以摸得到的、看得到的， 摸得到、看得到，真实发生，常常发生在我身上，也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但是跟钱又没有关系，它是一个具体的。我跟身体有关、啊、 ，yes， 疾病哦 ，yes， 你说怪病哦， 它不怪啊，因为大家都会发生啊，就是、你是有免疫力怪病啊，其他人没有 啊，不会是就是感冒两个字吧？啊， 不如果是的话，你要跟我生气吗？ 也不会，也不会，就觉得说哇，原来答案是这样，我真的是没想到呢。 不是感冒，但就现在就已经范围缩得很小了， 跟身体有关。 对，你还会常常发生什么事情呢？ 不就是睁眼啊、囊肿啊 yes, 那些 ？Yes， 是睁眼， 就是睁眼。 睁眼怎么了呢？ 为什么会发生睁眼呢？ 因为你的，也许是空气太脏，你的免疫力下降。 哦，对，因为你已经睁眼达人，那天你也会常问医生说到底怎么了嘛，对不对？医生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刚刚有说的，有时候空气太脏，有时候你免疫力下降，有时候你知道医生开个大绝，没有原因，那一阵子你的身体就是特别会长，它就是一个周期，它出现了，它出现了。 我觉得人体的身体真的，人的身体蛮奇妙的，好多事情我无法解释。虽然那是我的身体，但我真的不知道它到底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睁眼呢，好发在各个年龄层，与性别无关。然后，不论是长在眼睑的上面、下面、里面、外面、右边还是左边，总而言之，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腺体叫做睑板腺的分泌出了问题，就眼睑的睑板腺出了问题。然后可能是急性的或是慢性的病症反应。那常常有时候会有细菌性的感染。很坏的那个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好，所以一般呢，就如果睁眼也严重或是不开心，你需要去看医生的话，像吴玛丽，你必须要上电视，当然希望他快一点好。所以可能就会找医生。那现代眼科的治疗呢，就是涂抗生素药膏，或是类固醇药膏，然后更直接一点，就直接局部切开，排脓，然后再加上口服抗生素。那当然就是如果都做了这些，就是还是没有好的话，你可能就要小心，就也许他甚至有可能是恶肿瘤、癌症什么之类的。那这边呢，就告诉大家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如果有睁眼的话要怎么样做呢，或者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预防一下呢。好，首先呢，就是你可以最简单的方式，有睁眼的话呢，用温毛巾热敷，温的，不要就是太烫哦，大概是不烫手的，约大摄氏40度的，一天可以敷个3次，每次敷个10分钟就好。另外呢，这个民俗疗法偏方啊， 哦，我知道你的反手拉过去，拉你的眼角， 拉眼皮按摩啊。那这个就是拉眼睛鱼尾的眼皮穴位啊，大家都会说就是你就是右手拉左眼，左手拉右眼，但其实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是不用啦，重点就是你去拉它，然后就按摩它，然后不要力道要大，但是你不要拉到自己痛。 其实就只是促进它的代谢一种感觉，就让它动一动啊，有点感觉，不要死气沉沉的待在那。 还有呢，就是你要做好眼皮防护，平常的时候洗脸啊维持那个睑板腺的出口的清洁，因为那个睑板腺呢，好像上眼睑有50个睑板腺，下眼睑有25个睑板腺，所以就维持它那个出口清洁。那女生有时候比较麻烦，有可能你们会擦睫毛膏啊、画眼线啊，那当然就对，那个就会比较麻烦一些。所以你不只要保持你的眼睛、眼妆那边清洁，你的刷具、你的笔头什么那些东西都是要干净的，然后避免分泌物造成阻塞。再来呢，就是生活习惯啦。远离油炸食物，比较燥的东西，花生 辣的啊，上火的啊， 坚果、烧烤、油炸、饼干，如果你会反复发作的话，这些都不要吃。 那一阵子就会觉得没什么希望的感觉啦。 那还好吧，你也不太吃饼干啊，油炸也不吃啊，花生坚果也不吃啊。 所以有时候医生就会开大绝嘛，就是你会长，这一阵子就是很奇怪，你就是会长啊，反复的一直长的。 有些人的职业呢是眼睛就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会过劳的。譬如说，你每个月会定期去找的美甲师 哦， 对他们就是要花很大的心力在做那个 美睫师也是， 对啊，美睫师、美甲师。然后当然你写程式的，每天在 debug 在写 coding 的，一直要盯着荧幕看的，还有焊接人员，你要你不只焊那个东西，还会喷火花，然后可能就是又亮，然后你要看有没有焊好什么之类的。好，那你都要使用护眼镜片，记得呢，就是要多多的眨眼睛。这有点像保护牙齿一样，就是牙医师会告诉你说，哦，你要那个牙齿好，你就是多喝东西。他说你要喝糖的，我不管你啊，你就是多喝东西，你就是要 一直流动， 对，一直流动，一直流动这样子。好，然后那个眼睛也是啊，就为什么我们要眼皮，就是我们每眨一次会帮助我们就是分泌一些就是润滑液、泪液这样，对。啊，不要故意去扎它，反正就记得就是让自己闭闭眼睛。好，最后就是空气环境，空气的卫生，因为如果你处在那种很高粉尘的工作环境，比如说你是装潢师傅，那没有办法，你工作环境就有很多粉尘，工程人员拆除工程，然后那些东西呢，就是你的眼部防护就更要做好啦。 那美甲师真的很辛苦他不只是眼睛要用的过多，他在磨指甲的时候那个粉之多啊，满天飞耶。 对，他是两者伤害都有。 You fall and you cry. Complicated 来自 Avril Lavigne。 但是其实刚刚那个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啊，就是你当然就是你发生了才去做，都很多都为时已晚。就之前也常常呼吁大家，就是你热蒸汽嘛，热热的就是会促使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泪液或什么的，就比较不会堵住你那个线就对了。所以就是你可能觉得说弄那个热毛巾很麻烦，我还要买那个蒸汽的很花钱，就是你每天就是洗澡的时候你手热热的，你就是手掌附在你的眼皮上敷似乎。 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刚刚上述这些东西，就是你也不吃油炸，也不吃燥的东西，你饮食很固定，然后你的作息也很正常，你就是一个健康宝宝。你的工作环境也没有这些，就是什么粉尘啊，你也没有用眼过度，你平常眨眼就是也会记得就是要闭目养神。 我明明什么都做了， 也会蒸汽什么都做了，你还是长了，那就是 命。 这个就是说不准的嘛，就是会长。 刚刚那一段，就是 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有很多意外，你做好了100%预防准备，我必须要说，就是我要为你拍拍手，因为你真的很棒，就是那个过程很棒。可是也许有时候结果 不如你的预期， 它还是发生了。可是怎么讲呢？我们应该要像是，比如说现在在投资也是这个样子。好，然后我们在买卖股票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的目标当然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发大财嘛，可以赚大钱，我们希望那个结果是好的。但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那个反复思量的过程。到底我什么时候，我怎么样评估一只股票，我怎么样评估一家公司，然后我怎么样去什么时候要买进的价位在哪里，什么时候要停损，什么时候要停利。那个过程如果你现在是有一套 SOP， 然后你都有照这个 SOP 做，那个过程是好的，就算结果不好你也应该为自己拍拍手。对，因为就是有这个 SOP 的这个过程，你只要重复做，然后这个过程是因为可以经历反复检验的。你只要重复做，可以确保，对，可以确保就是你的未来一定是 OK 的。对，然后不要因为就是有时候你突然听了名牌，然后就说哦这只好，然后你买，然后真的赚钱，你就觉得哦很开心，你就觉得哇我超强这样子。可是那只是你没有真的就是看重结果大于过程。那当然就是你今天听到这个赚钱很棒，有好的结果，当然 恭喜你。 可是也很有可能你今天就听到一个，可是他让你赔钱勒。对啊，那个时候你要怪谁勒？对啊，就是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还是那个过程啊。所以回到人生保养，眼睛保养也是一样，那个过程做好，就算出现那个坏结果也是，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就还是要为你那个正常作息而拍拍手。Just pray to a God that I don't believe in. 'Cause I got time while she got freedom. 'Cause when her heart breaks, no, it don't break. No, it don't break. No, it don't break even. No, what am I gonna do when the best part of me goes to waste? What am I supposed to say when I'm all choked up that you're okay?

who have got the love. Sometimes I feel like throw my hands up in the air. I know I can count on you. Sometimes I feel like saying, Lord, I just don't care. You got the love I need to see me through.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们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在飞碟联播网，前一阵子呢，你有在注意那个日本综艺界的新闻嘛，有一个蛮大的事件的， 什么？ 就是日本的，我不知道是整个演艺圈还是谐星，就是他们那个签约，他们会很重视，就是你的工作，你不能就是参加就是黑道的举办的东西，就类似那样的工作，就是那个是很。不是完全不 OK， 就是不能踏到， 是他们的大忌这样子。所以呢，就之前男女纠察队还做过一个整人测试，就是好像有点像黑道公司去，好像问个谐星说你要来我这边吗？然后你来我这边，就是谐星可能会表演段子，或是你来我的 party， 然后你做什么就给你钱，然后就是测试他到底会不会上钩，因为这是大忌。结果呢，以往我们在综艺节目看到搞笑的段子，现在真实发生。 怎样？ 因为就爆出说有一群谐星，他们在某一年可能像比如说尾牙，你去参加一个黑道集团，他其实诈骗公司的尾牙，你怎么可以拿他们诈骗人民辛苦的血汗钱当做自己的酬劳呢？这超级不 OK。然后那时候这是谐星出来的时候，因为这不是最近几年前的事情，他们就是说，他们之前说我们有去，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没有拿钱，那个没有酬劳， 义务的。 就是那个没有金钱交易啊，后来就再报，就是有证实， 绝对不可能， 就是有拿酬劳、 啊。 那当然有部分会说有酬劳没错，可是那个时候我参加的时候，我不知道那间公司是诈骗公司， 啊、 他后来才爆出来诈骗公司、嗯，可是那个不行啊，那个就是、所以那一些艺人都被惩处，就是先冷冻、然后就暂停工作，但他们很多都是赫赫有名的人， 真的假的？ 比如说小纯小亮的小亮 哦， 还有阿妹 Talk 的攻破、雨上敢死队雨后敢死队的主持人之一，就是两大节目各有一个都不见了，我就忘了说，那凑在一起叫做阿妹 Hot。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trust nobody. 说到了诈骗呢，最近迷上了一部韩剧。 嗯， 这部韩剧叫做《各位国民》。 这什么啊？ 各位国民，始源所演的啊。 哼。 然后里面呢，有很多的主角跟角色，都是我们平常在看韩剧或韩国电影里面不怎么看过的。然后场景，因为先讲他的故事大纲好了。他的故事大纲呢，就是始源呢，他是一个诈欺犯，他专门就是诈骗人家血汗钱。那他来自于一个诈骗家族，从小他爸爸叔叔告诉他说，诈骗呢，只要不被抓到，就是世界上最棒的职业。他也一直就以这一件事情奉为他人生的圭臬，他觉得好，所以我人生可以这样继续骗下去。然后有一天呢，可是他其实也觉得就是 哪里怪怪的， 这样一直骗下去不好，所以想要做一笔大之后，他就洗手不干了。我这边的钱都赚到了，我就不要再做了。可是没有想到那一笔大的，就是他干完了之后呢，他的女朋友，他当时的女朋友跟他一起做诈骗的，卷款潜逃，也就是他女朋友骗了他，诈骗了他，所以就是他又回到了原点，就是他 要继续， 还是要继续嘛。然后那个时候等于是他人财两失啊，就一边就是失去了钱，另外一边又失去了恋情。这个时候呢，遇到了另外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呢，就是他的男朋友就劈腿了，偷吃这样的。然后这个女生呢，他们在一家夜店的时候遇到以后呢，就一起去喝酒，因为他觉得这个女的太酷了。就是那个女的一边就是在夜店里面玩的时候呢，就是玩得很疯。然后好像是有人冒犯到她，还打到她什么，有点忘记。对对对对，身手利落这样子，然后就是拿她鞋子就是 去敲她， 敲那个人，就远远一丢，然后丢到在吧台的始源。所以始源就才注意到他，然后就有问他要不要去喝一杯，然后喝一杯，然后就他们就在说前情人就是有多糟糕、多烂啊、多讨厌啊这样子，然后抱怨完了之后呢，那个女生突然说：“不然我们在一起吧。” 反正就是试试看嘛，合不合？合的话呢，我们就继续在一起；那不合的话呢，就当做一个过渡期嘛，好不好？这样子，然后因为喝醉醉醺醺的， 好啊， 没有，石原就说我想一下，然后那个女的就靠到他肩膀上，石原就我想一下，然后女生就说想到天亮之前哦，天亮我就要走了、哦，然后他就靠到他肩膀上，然后开始 睡觉了， 睡觉，然后石原就坐正正这样子，然后开始想，想想想想想想，天亮了。好，我们在一起吧。然后那个女生就笑，说：“嗯，好。”然后他们就开始过了很非常快乐、很开心的日子。然后过这个开心的日子呢，就很甜蜜啊，一切都很好啊，两个人互相扶持啊。然后有一天，就是在那个他们喝酒的那个 酒吧， 那个他们其实就有点像是韩式的，有点像垃圾摊那种，就是 就路边那个帐篷这样在里面喝。 有店面，但是他的那个桌子可能就是那种不锈钢啊，反正就是不是很 fancy 的 餐厅，对对对对。然后始源就包下整间餐厅，因为那天他要跟他求婚，嗯，然后求婚以后，然后女生很开心就答应了，嗯，答应之后很快就办婚礼，这都发生在 哇塞第一集哦， 不是第一集，发生在前面几集，可能两三集之内吧，就发生在前面几集，所以很快交代完这一些，你就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他的重点。重点在于呢，就是他们要去度蜜月了。然后度蜜月之后呢，就是始源开车嘛，度蜜月。然后这个女主角呢就开，然后她终于就是老公有伯，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是警察。I like when you get mad。然后始源就开车，瞬间就在那个桥上，然后刹车转到路边说。然后他的脸，你知道，石原的脸就是很帅气，可是呢，就他还是有动一些东西，所以就是很崩，你知道，用那个很崩的脸，然后就眼睛很大，说：“你说什么？”的那种脸， 你刚才在模仿石原， 对对对，说什么？ 然后脸很崩，我是警察， 对对对，而且他是刑警，然后他说他之前都一直不敢讲，是因为他的上任就是因为他是警察而甩掉了他，所以他一直不敢讲。他觉得就是因为他就是那种身手矫健，然后是跑。 他不知道始源是做什么的。 当然不知道，你是诈骗犯，你会让你另外一半知道说我是诈骗犯吗？ 怎么瞒过去啊？ 对啊，嗯，对啊，所以他其实很像是那部电影嘛，就是 Mr. and Mrs. Smith，史密斯夫妻吗？还是 史密斯 任务吗？对，之类的，对啊，就是两个人就是各怀鬼胎这样子。 所以一 个各为国民， 诈欺犯与刑警的结合。 对，然后所以就变成原本都很好，然后老婆也不知道老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觉得 有必要这么反应这么大吗？ 就是这一段感情跟关系，因为之后就是直接从蜜月啊，直接跳到两年后。可是这两年都感觉到他们的夫妻关系是那种 紧绷哦， 就是对变成很相敬如宾，然后就没有那种谈恋爱的感觉，所以对老婆来说那会非常非常的难过，就是怎么结婚前是这么好的，然后结婚后变成这样，难道说？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可是对于始源来说，还有对于始源的家人来说，你谁不好娶一个警察？然后 为什么剧名要叫各位国民啊？ 对，各位哦，那我 哦会爆雷， 我继续讲下去就要把这部戏讲完了， 哦哦、那不行 可以继续讲下去吗 ？Andre， 这部戏已经很久了啦，所以我也可以继续讲下去、嗯。 但是有可能他现在就是因为你放在这边会让人家很想看，就然后呢、嗯、这样子。 所以就是始源就很惨，就说我每天我居然在一个警察的眼皮底下生活。 I would do anything for you, like you foster people. 哦，然后刚刚为什么讲到说那个演员其他都不太知名，或是这个场景啊、警察局啊，嗯、看起来都有点。有点乡土剧的感觉，就是那个景是很临时搭出来的、嗯、或者是找一个地方然后放桌子进去，嗯，我想应该是钱都花在始源身上了吧， 最后只是要补自己的想象嘛。 We'll be right back.

该什么发生，把最美的梦藏最深。灵魂从不奢求几分为情人类的人分，甘心做沉默的后盾，等不曾说过的永恒。我只能做一个类情人，在你想飞的时候给你自由的人类情人。最怕是太认真，小心维护一种单纯，挥霍过暧昧的青春。 快乐时光就这样飞逝了，我是玛丽。 今天这一集太好听了，我的天啊， 你喜欢啊？ 因为金曲的这些平常比如说你可能没有下预算啊， 嗯， 然后可能就是在电台，你可能大家可能平常一直都在听飞碟电台， 嗯， 然后所以就不会听到啊。 除非你可能听飞碟五子棋有机会 啊，对对对对，交歌的节目，对，所以今天就听了这一些，觉得能量满满。 最后为你送上歌曲呢，是来自于马丹娜的《 Made In》， 《Made In》。 You are awesome. You are awesome. 明天见，拜拜。 I took a pill and had a dream. 又怎么样？ I went back to my 17th year, allowed myself to be naive. Dime. To be someone I've never been. Me encanta. I took a sip and had a dream, and I woke up in Medellin. Te gusta. The sun was caressing my skin. Dime. Another me could now begin. Tranquila, baby, yo te apoyo. No hay que hablarnos mucho para entrar en rollo. Si quieres ser mi reina, pues yo te corono. Y pa' que te sientes aquí tengo un trono. Me gusta cabalgar, eso está claro. Si sientes que voy rápido, le bajo. Discúlpame, yo sé que eres Madonna, pero te voy a demostrar cómo este perro te enamora. Ven conmigo, let's take aSipping my pain just like champagne. Found myself dancing in the rain with you. I felt so naked and alive. Show me. But once I didn't have to hide myself. Dice, oye mamacita, ¿qué te pasa? Yeah, mira que ya estamos en mi casa. Yeah, si sientes que hay un viaje ahí en tu mente, será por el exceso de aguardiente. Pero mami, tranquila, tú solo vacila. Que estamos en Colombia y aquí rumbo en cada esquina. Y si tú quieres nos vamos por Detroit. Tú sabes, si sé de dónde vienes, pues sé pa' dónde voy. No, hey, conmigo, let's take a trip. Si te llevo pa'l lugar We built a cartel just for love. Venus was hovering above us. I took a trip and set me free. Forgave myself for being me. Se enamoró. Se enamoró. En menos de un año, no, no.